飘挂的秋叶，记住不知名的树，已脱下了黄叶，只有那两三片，多么可怜，在枝上抖却，他们感到秋来到，要与时间离别，一片片金苞枯枝，孤零零相约哀唱，一阵阵无情西风，有几片飘落地上，只有那两三片，多么可怜，在枝上抖却，他们感到秋来到，要与时间离 脱下了黄。